好， 好，我哋讲下斯巴达女人啦。 系啦，而家翻嚟啦。咁头先讲完斯巴达教育，男人讲搞基，咁女人系点嘅咧？斯巴达嘅女人喺当时嘅世界嚟讲，吓、全个世界，我相信嚟讲系一个异类。咁甚至希腊嚟讲都系异类。譬如话当时全世界嘅雅典人，雅典嘅女人系冇嘢做嘅，每日就系要织衫。罗马人都系要织布，啊，采摘生果、织布、缝纫、读书，读咩书啊？你冇得读书嘅，啊，即系中国古代诶，都可能有书读，但系主要都系做缝纫嘅，啊，大家要记住一下，即系煮饭、缝纫呢啲女人传统女人做噶嘛，但系斯巴达嘅女人系唔做呢啲嘢嘅， 系， 斯巴达嘅女人喺斯巴达入边嘅地位。在当时全世界的地位来讲是非常之高，斯巴达人的社会里面，斯巴达人是回到家是会奉个女主奉个老婆、叫做主人。他是很尊重他，叫他女主人，叫他主人 Madam 这样叫他。而这个女人也都是会接受军训，会去跟同龄的女人或者男人，我不知道、即到现在为止 是未有确实证据、是会打大赤辣一起玩摔角、打交、剑击、射箭、标枪、跑步，男人做什么他都会做什么的 了、 是非常之自由奔放的，而且成日着住件单衣，着得都几暴露嘅，即系半空。 呢个知道华英女人，因为佢两都识打仗。 系，但系佢哋就唔会上战场。但系点解要穿到咁紧要咧？其中一个原因咧，就系佢哋认为要生一个强健嘅女子，一个强健嘅男子又必须要有一个强健嘅一个身体，所以女人。如果一个女人穿得咁劲嘅话，咁佢生嚟嗰个人一定会系一个战士。 系， 依个就系佢嘅原因啦。所以一个女人亦都 男女强咯，先生条先强咯。 系啦，所以呢个女人亦都要受教育、读书、写字系需要嘅。记住，雅典虽然俾人成日赞话文化程度好高，但系雅典人嘅女人系冇受教育嘅。 哦，反而斯巴达 一个普通的平民女人是不会受教育的，反而斯巴达你平民，你斯巴达公民，那你就去受教育。 哦， 就是这样。所以当时的所有男人都会听过女人讲，其中的原因是为什么呢？就是斯巴达人经常都去打仗。咁打仗冇人会理入边噶啦嘛，咁既然冇人理入边，就梗系佢老婆理啦，吓、咁样。 女人管晒成个国家啦，如果系咁打晒仗嘅话， 系即系管咁啊，唔会话管嘅成个国家个家庭啦， 家庭啦，个 国家系啊，不过国家有五长官啊，咁样男人管，但系女人嘅。受尊重程度是非常之高。曾经有个、外边嚟嘅雅典女人同个斯巴达妇女讲，全个希腊只有你哋可以控制到男人嘅，就咁讲。个斯巴达女人就系好骄傲咁讲，只有我，因为只有我哋先至可以培养出真正嘅男子汉。 都啱嘅。 而且佢哋有一句。关于打仗有个阿妈，大家可以大约知道当时的女人是几咁勇悍。有个阿妈四个仔走去打仗，全部死晒。 系， 翻嚟就同佢讲：，喂，你啲仔死晒。佢第一件事就话：我个仔死得其所，荣耀归于斯巴达。咁都得。咁令我谂起大家睇过嗰套叫《Saving Private Ryan》吓，第一幕啊，三个仔死晒，个阿妈听到冧低，同呢个斯巴达嘅个阿妈讲嘅嘢系完全唔同，即系几咁爱国，几咁勇悍，大家都可以知道。 即系美国人都未到呢个程度啊！ 咁其实系有啲军国主义式嘅疯狂。 Yeah, 我讲多少少啦，就系我都系上网睇嘅，见到话啊嘛，啲故事就系话我妈咧系会做个盾牌俾你嘅，俾个仔嘅， 系， 跟住之后咧， 同个仔讲，你出去打仗，一系你就带翻个盾牌翻嚟，一系咧你就瞓喺个盾牌上面翻嚟。两种比较夹，两种 系好出名嘅呢样嘢系，即系大家大约可以知道个女人都系赞成，即系对于同为国家争荣耀系好紧要嘅。咁呢种情况其实有啲似而家嘅共产党嗰啲粉红啊，嗰啲爱国团体嗰种咁嘅心态，真正嘅粉红吓， 系 嗰种咁嘅心态。咁头先我哋讲啊，斯巴达人成日打仗，咁究竟点解会成日打仗咧？我哋讲过五长官就有个少年团噶嘛，佢就为咁，亦都我哋讲过佢有个十八岁嘅。每年十八岁就会吉死个奴隶，咁喺几时吉死个奴隶呢？每年三月，五长官就会落一道命令，就系唔该，我哋又再向希洛人开战啦，就会成队军队少年兵啊，就走去呢个马西尼亚嘅境地就去杀人， 系 当练兵咁练嘅，系每一年都。其实目的就是杀下他的人，等他们的人不会多过斯巴达人。 哦，是啊，控制一些人口啊。 是很残忍。所以呢，人就说如果你身为一个斯巴达人，你是很幸福的。 是。 但是当你身为斯巴达的奴隶，你是惨过死。 那当然啦。 他们也都可以有权无厘头打你一身，你不知道为什么。总之我看你不顺眼，我就打你一身这样。那么好了，讲完斯巴达入面的内部，那么当然要讲一下他最出名的Hoplin 就是这个叫做方阵。那么Alex你讲一下 希腊式方阵，大体来讲都是又不是他独有的，不过你看大家看个战狼三把这套戏，大家都明白希腊方阵有什么那么犀利的地方。喂，咁啊， 系、 啊，你如果见到战狼三把套戏咧，咁大家会见到一个银色圆形嘅盾牌啦，嗱、那、嗰个叫希腊圆盾啦，嗰、那个圆盾咧大概就应该系一米到一点二米宽， 嗯， 都几大嘅，佢大到咧足够你踎低之后系可以遮下成个人嘅， 系， 有少少似早期嘅龟甲阵嗰边咯，但系佢系唔识喐嘅嗰阵时。唔系好喐得嘅，归入阵就唔似罗马咁灵活嘅，同埋以防守为主嘅啫。但系罗马嘅归入阵系可以攻嘅，佢系主要防守嘅。 咁、啊、但系我睇个系，我睇佢嗰个，我睇过佢嗰个电影，啲人一定唔系打大赤辣嘅啦，系咪、哦？ 首先定唔系啦， 冇咁癫啊。 咁啊，希腊一定有装甲嘅，咁装甲啊分三级啦，又系最高级嘅系用翻青铜啦。青铜甲咁啊，最高级啊，最贵啊嘛，就好似用好少铁嘅，铁通常做武器嘅，青铜就做装甲啦，一块一块过， 而且轻啲啦， 前后， 而且轻啲啦，吓 系啦，轻啲啦，二嚟你容易做到个形啊，因为青铜啲咧，你先做到个身形出嚟噶嘛，即系佢好似做到个好似个假肌肉咁样画出嚟噶嘛，咁第二只咧就皮甲啦，即系。用动物嘅皮啊，缝成啦。咁第三只用布咧，就用啲药水浸完之后硬啲嘅。咁你就摸唔易俾割伤咯、哦，但系都系挡唔到刺嘅。但系割嗰啲系可以挡到嘅。 系呢个每一个斯巴达都会有呢三种甲噶啦。 但系如果咧斯巴达可能高级啲，因为佢士兵唔多，咁可能佢可以用铜甲嘅机会比较装机会大啲。即系希腊人就通常你有三种甲咯。 哦，咁啊，嗰个斯巴达一定系用铜甲噶啦。 系啊，因为佢比较即系着重呢个士兵质素嘛，同埋本身人少啲。咁啊，第二样嘢咧，除咗盾之外，就系佢嘅头盔啦。佢头盔咧，自己见应该睇到啦，一定好似个鸡冠头啦。 啊，大约几重？其实成副嘢有冇？据说都有大约三十几四十磅重的、 啊，因为佢个头盔都有十几磅重噶啦，应该有，因为佢呢个头盔都系用青铜做噶嘛。 吓、 不过咁如果佢话佢嗰个唔系 train 得咁劲，佢都未必喐得到。 系以前系训练佢个肌肉系要训练到好犀利，如果唔系嘅话，你系喐唔到份个装甲嘅。 吓、啊，咁佢把剑咧？嗱，头先讲 斯巴达剑咧，已经系喺即系希腊嚟讲咧，算系比较大把啲噶。如果其他城邦把剑咧就细把啲嘅，因为佢唔系太着、哦、唔系太着重剑嘅。其实希腊人传统系希腊人只系防身武器啫、啊，但系佢主要嘅武器咧就讲下一样啊，最重要就系佢把支枪啊。 嗯， 嗰支矛嘅唔系矛嘅枪嚟嘅，即系矛同枪嘅分别就系矛系轻兵器嚟嘅， 系 枪咧就系重兵器嚟嘅，即系个重量啊，用嘅木啊，个枪头啦、啊。即係有啲似《三國演義》嗰啲咧，嗰啲騎兵咧揸住上面嗰支，即係用關刀，係用槍噶嘛。如果你《三國演 義》係啊，啊趙雲， 佢類似嗰隻重槍嚟嘅。咁隻槍咧係嚴禁呢個拋出去㗎，係嚴禁㗎。 哦， 即係槍不能不離手啊，一定要更新，唔可以掟出去。 佢嗰支枪头就铁制噶啦，肯定噶啦。 又话用靓木系冇咁易断嘅，即系每一把剑劈落去就断，冇咁容易嘅，系粗啲嘅。咁同埋你用啲重嘅木，你就可以靓嘅木就可以 balance 到个重量啊嘛，即系你前后啊。如果去到马其顿有封马其顿嘅时候，仲强啊，马其顿时代系由枪尾系有个平衡嘅嘴啊。平衡取嘅、 哦，即系 advance 咗噶啦。 系啊，咁啊之后 改良 过呢、這个之后再讲啦。可能艾山达年代再讲啦。咁啊讲翻希呢个希腊方阵啦，即系斯巴人最强嘅地方就系因为可以咁少人可以打咁多人啦。就系、是、第一，全部都系用呢个盾，如大圆盾啦，有头盔啦。有剑防护身啦，有支大枪。咁啲大枪点样用咧？会睇套戏嚟讲咧，其实希腊人好得意嘅。希腊人打仗咧，个伤亡率其实唔系好高嘅。 系睇翻佢 呢个希腊人对希腊人啊，唔讲对外族啊，外族就全部杀无赦嘅。但系希腊人咧打就唔打到咁金嘅。嗱，斯巴达都算打金噶啦。如果其他雅典或者同其他城邦打咧，系冇打到咁金嘅。如果其他城邦打同城邦打咧，其实个盾牌咧最主要咧就系护晒成个身噶啦，已经。咁你个脚咧剩翻好少位置，只脚我谂就得小腿位置系出，即系喺个暴露喺空气之中嘅啫。咁有啲直头有埋个护颈啦，即系直头系只鞋上面，即系个小腿上面系会有块木嘅甲或者系藤甲咧，咁你普通剑都有啲保护嘅。即系其实基本上你成个装甲系连埋个盾，连埋只脚系可以包晒噶，连埋头。其实咁，但系最尾希腊人同希腊人最尾打咩咧？其实都似拔河，不过调翻转喺个斗拱。 哦，即系大家揾个盾， 系啦， 大家互撞 斗拱。咁点拱咧？好似三文治咁。第一排嗰个就拱，第二排嗰个拱佢第一排，第二三排嗰个拱佢第二排，其实最尾斗拱嘅啫。拱到最尾咧，睇下边个阵冧咗。如果前面嘅阵冧咗啊，就佢哋一定要散，一定要走噶啦。因为佢冇得打噶，其实。 哦，咁即系斯巴达人其实操来操去就系顶你嗰下嘅啫。 系啊，冇错。所以你睇嗰啲古希腊战争咧，或者古中世纪战争咧，其实开头斗撞。撞完之后就拱到你个阵散咗之后咧，就片你噶啦， 就近身用剑 系啦。但系希腊人如果对外族嘅话咧，就好似做对斯巴达套战狼三嗰套戏咁样，拱你散之后咧，仲要追住嚟打嘅。如果希腊人喺度打人打咧，就好少追住嚟打嘅，因为都唔使打啦，已经输咗，嗰个割地赔款。咁但系佢做人咧就格杀勿论，就好似套戏一样。 他其实他为什么不会再追击斯巴达人，不再追击、啊、其实是啊，莱克格斯他又说有一条条款的，有一条 law， 就是说不准唐人长期作战。 哦、因为话如果你同人长期作战之后，对方就会学识你嘅战法，知道你点样做而针对翻你。 系 斯巴达其实最紧要就系佢认为斯巴达最紧要系稳定， 系 所以佢哋系好慎重先会出战， 系 系亦都系话我打赢咗你，我唔会杀晒你啲人，即系佢觉得咁样做系不智嘅。咁当然对外族就一个不留啦，唔使讲 啦。同佢到波推斯唐三嗰套戏咁啦，完全系一个碎肉机啦。 我哋第时讲到系话有一场仗系杀咗佢二十几万人，好得人惊。对波斯入边有一场仗系杀咗佢二十几万人，好恐怖。咁我哋迟下讲啦，当然就系咯。 咁成个军团杀晒咯，全部来者都 系啊，佢系有一场大战，即系决定性嘅战争啊！ 哇，都真系咁系好远噶，你斯巴达得几千士兵嘅啫，你杀廿几万，好夸张。 咁当然唔系唔止斯巴达族嘅，当然仲有其他城邦帮拖啦吓。嗰、okay. 场但系斯巴达即系大捷吓，嗰、啊、场大捷就我哋迟下会讲嘅系希列波希战争最重要嘅一场战役，有两场战役噶嘛，一场就海战啦吓、啊，萨拉米海战，另一场就系、是、一场陆战嚟嘅，系后期斯巴达嘅个陆战嚟，系好出名嘅，系仅次于温泉关战役嘅，但系由于系赢咗唔够悲壮咁解嘅啫，唔系 300 全中嗰只，不过我哋可以讲嘅迟下。咁、我哋讲到咁多啦吓，仲、有冇补充？即系讲到佢依只斯巴达人咁凶残啊，即系好抽得，不过亦都凶残啦。咁可以讲下一个问题啊，点解斯巴达人要做到咁绝，将自己做到嗱、举个例啊吓，头先我哋讲漏咗，斯巴达仲有一个风俗， 系 我哋嗰个叫要平等啊，佢系平等到一个咁嘅地步。 系 点解话佢做得绝咧？就系、是、话所有斯巴达人，一到食饭嘅时候，一定要去公共饭堂食，唔理你系乜嘢人。 咦，咁似某个党派啊？ 啊，边个党派我唔知道。 嗰阵时，呢个大镬饭年代咯。 哦，系我讲过，斯巴达人系共产主义嘅原型。 系 吓。所以你所有人你都要去那里饭堂吃、你曾经有个大王打赢仗想攞返啲嘢返屋企食是唔得嘅，俾人俾五长官闹到佢抽筋。 哇，你国王都要去饭堂食呀，咁咁阴功。 是一定，而且食嘅嘢係非常嗱，佢有一味菜就係、叫做黑肉汤。咁曾经好出名嘅，人人都食。咁曾经咧就话有一个外国土耳其嘅大王就出名为食嘅，就见到个斯巴达人，听讲你有依味菜好好食，可唔可以俾我食啊？煮俾我。咁于是好，我煮俾你食，我识煮，个个斯巴达人都识煮。一俾佢一唔使食，一闻到阵味，那个大王已经一句。呢啲嘢好难食得落口嘅、系用咩做嘅咧？就系、用啲猪嘅内脏加埋啲脷啊，嗰啲咁嘢，奇酥又酥又腥， 系， 所以系黑肉，即系你谂下系啲猪血嗰啲混埋， 系啲内脏沟埋一齐， 啲内脏沟埋出一齐出嚟食，咁啊系难食到呢个地步，咁。那个人只是说一句，因为你未在斯巴达那条河冲过凉，所以你不懂食。这样的。 即是斯巴达很污糟啊。 不是，你是一定是斯巴达人你才肯可以吃。 哦、 斯巴达人 的生活是非常之贫艰苦贫苦的，其实。他是由于佢系绝到一个地步，就系话连你间屋嘅家私都系一定要好简朴简陋， 系 唔好引致到有一个斯巴达王出咗去国，见到人哋嗰啲家私啲雕木啊，嗰啲横梁雕得好靓，佢都竟然大乡里到问人一句：系咪生落嚟啲树就系咁个样？ 所以是非常之落后。为什么要做到自己这么绝呢？大家想想，他们是做到绝到是毫无这个生活情趣， 即是长期紧缩到已经没有文化了，我觉得是没有要求。 是没有要求的，生活是超艰苦的。大家认为斯巴达人型是一回事，根本上不是一个正常的人是可以过到。为什么会搞到自己这样？ 其实真是像中世纪的幕府年代那些日本人。 是。那大家就要留意到一件事，我们刚才讲过，他们其实是不停地是要维持在战时状态。他们为什么要无厘头要杀下希腊人呢？等等，其实因为斯巴达人自己本身的公民是有限的。当他在经过改革之后，大约100年、120年左右到公元前500年左右，波希战争前夕，他们都不过是得3-4万人而已。但是希腊人是有60000人左右，他的亲家是不停地怀疑着他， 啊， 所以就那种令到他非常之有危机感。而这个情况呢，就等于清朝统治了汉人一样。但大家如果熟悉，我讲一讲清朝的旗人有一个规矩，旗人是不准做生意，不准耕田，旗人只可以去做军队打仗。满清人是只可以一是做官，一是去做打仗。 哦，即是似旗人咯，即是似清朝的。 吓，点解啊？因为清朝人佢系好有呢个压迫感，佢认为呢个汉人多佢咁多，如果佢哋唔系不停咁练武，我系唔能够镇压到你汉人嘅叛乱嘅。 哦，系啊。 呢个情况其实斯巴达人同当时嘅同清朝人嘅心态系一模一样。 系话似蒙古佬咯，蒙古佬更加即系极端添啊！其实每人都系学蒙古人嘅，其实 系呢个我冇乜点研究蒙古啊，不过清朝系咁样 系 吓，即系换言之，其实斯巴达而佢做到咁绝。是不停地是在一个战争状态的，所以 是 由于他是很害怕这个希腊人造反，等于清朝人害怕汉人造反一样，所以他亦都是趋于封闭。 是 他不喜欢外地的人入来，因为外地的人一入来就会令到他的团结会松散。你估他们不知道自己是白，他这样做是很绝的吗？他估他不知道自己是穷的吗？他知道的。但是他们知道，他们有一条心有一条刺，就是说如果我改变了我们现在希腊人，我们这个传统的我们就不够希腊人打，不够希腊人打我们就会全族皆死。因为他们是殖民了，因为他们跟其他的希臘的城邦，他們屬於開放式，他們在海外建立再做貿易而成功。但是斯巴達人是剛剛相反，他們行這個鎖國政策是奴役了自己的人而成功的。 這個就是一次真的像幕府年代，就是中世紀的日本，就是不讓傳教士來，不讓商船來，鎖國這樣。 目的就是譬如说德川家康为什么锁国，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慎防其他 的诸侯会做他反， 还有宗教，只有宗天教的概念是会破坏到他里面的阶级那个制度嘛。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。的所以、而波希战争亦都有后续的后遗症，令到他们更加恐惧外边的人来教坏他的人。 哦，是因为从其他希腊的城邦， 不单止希腊，他是跟波斯人交流多了，接触到波斯的有钱程度。 哦，即是那些 而甚至他的物质享受。 哦，是 物质享受。甚至有一个大王是因为这样通敌的，我哋迟下会讲噶啦。 系 咁啊，因此佢哋系一个内向型嘅社会，亦都影响咗第时佢哋同雅典人嘅关系，而直接 第时就会爆发呢个白罗宾尼切战争。系嘅主要原因就系因为斯巴达系一个封闭嘅社会。 系 就系、是、咁样。咁啊，最后讲下啦吓、啊，其实嘅。中国大陆系都中国人自己本身，甚至香港啊，当一个地方嘅人有危机咁嘅时候，就系、是、会趋向于封闭 而多过勇闯吓。 系、 啊、当一个人自信满满嗰阵，就佢会向外闯，而有更加大嘅成就。但系当你一个人丧失自信嗰阵，就反而系会收缩，而自己呃自己，亦都系。会排外啊，系一个而斯巴达就系最排外嘅极端嘅例子。 哇， 其实 埃及更加排外啊，嗰阵时 系比埃及更加排外，或者更加近似嘅，你就当系回教嘅。点解回教徒系咁多圣战组织？因为回教佢自己本身嘅人系觉得受到西方文化嘅影响，丧失咗佢哋。嘅文化有呢种恐惧，所以就会啊现出呢个圣战啊、排外啊，见你戴眼镜，见你讲句，见啲妇女唔遵守就斩咗你个人嘅头啊，勒死你个女啊，因为个女唔听佢讲啊，受西方文化影响，呢啲加拿大都有发生嘅，系好极端，呢啲叫荣誉杀人，即系。其实究竟中国人会不会变回个地步呢？香港人其实都有点似，如果你说是本土派、港独派都是有点似的。 不过未兴盛的地步的，不过有一点就是搵人搵嚟咬咯，啲嘢。 是的，个趋势是好似。咁如果要继续成为国际大都会是不可以这样。如果你继续是这样，只会变成斯巴达人。斯巴达人是很型，但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。 其实我冇乜必要 啊，亦都冇咁嘅必诶。佢哋系你因为有个人系冇，其实佢睇见佢哋要不停咁打仗，其实佢哋系冇信心，对自己嘅文化系冇信心，所以佢哋成日先至话呢个系 this is Spartan， 系因为佢知道自己系异类，所以先至话呢个系我哋嘅文化，呢个就系一切嘅根由。 成日要靠恶咯， 系啦。好、今日系讲到咁多啦，下一集我哋就会讲雅典嘅改革。雅典嘅改革系好漫长，唔系好以为民主系一可即就，但系一定系有一个因头，而佢嘅有两个改革者，其实嘅漫长嘅程度系有三个，系有三个阶段先至由一个贵族变到咗个民主。咁而家我哋下一集就系讲雅典改革嘅经过。 好啊。 因为斯巴达实在讲咗好多，就系 比喻中长啊，比长咗成倍添。我比喻中，我哋原本谂住 系 三啊零四啊分钟搞掂，而家讲咗个几钟头啦。 系咁啊，多谢大家收听啦吓。 好， 仲有最后一句，如果大家觉得我哋呢个节目仲有啲啊支持下，可以 click 嗰啲 like 同埋 share 嘅。 好嘅，好 啊，系最大嘅鼓励对我哋嚟讲，多谢晒，拜拜。